恭读路加福音第十八章。耶稣给他们设了一个比喻，论及人应当时常祈祷，不要灰心。他说，某城中曾有一个判官，不敬畏天主，也不敬重人。在那城中另有一个寡妇，常去见他说，请你制裁我的对头，给我伸冤吧。他多时不肯，以后想到，我虽不敬畏天主，也不敬重人，只因为这个寡妇常来烦扰我，我要给他伸冤，免得他不断地来纠缠我。于是主说，你们听听这个不义的判官说的什么。天主所招选的人日夜呼吁他，他岂能不给他们伸冤，而千言俯听他们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他必要快快为他们伸冤，但是人子来临时，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吗？耶稣也向几个自称为义人而轻视他人的人设了这个比喻。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祈祷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另一个是税吏。那个法利赛人立着，心里这样祈祷：天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。我每周两次进食，凡我所得的都捐献十分之一。那个税吏却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都不敢，只是垂着自己的胸膛说，天主，可怜我这个罪人吧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下去到他家里成了正义的，而那个人却不然。因为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，凡贬义自己的，必被高举。耶稣在犹太省。有人也把婴孩带到耶稣跟前，要他抚摸他们。门徒们见了，便斥责他们。耶稣却召唤他们说，你们让小孩子们到我跟前来，不要阻止他们，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，绝不能进去。有一个首领问耶稣说，善师，我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？耶稣给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善呢？除了天主一个外，没有谁是善的。诫命你都知道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应孝敬你的父母。那人说，这一切我自幼就都遵守了。耶稣听后便向他说，你还缺少一样，把你一切所有的都变卖了，施舍给穷人，你必有宝藏在天上，然后来跟随我。那人听了这话异常悲伤，因为他是个很富有的人。耶稣见他如此，便说，那些有钱财的人进入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呐！骆驼穿过针孔比富有的人进入天主的国还容易。听众遂说，这样谁还能得救呢？耶稣说，在人所不能的，在天主是可能的。伯多禄说， 看，我们舍弃了我们的一切所有，跟随了你。 耶稣向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了天主的国舍弃了房屋，或妻子，或兄弟，或父母，或子女，没有不在今世获得多倍，而在来世获得永生的。耶稣把那十二人带到一边，对他们说，看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凡借先知所写的一切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，他要被交于外邦人，要受戏弄、侮辱及唾污，人在鞭笞他以后还要杀害他，但第三天他要复活。这些话他们一点儿也听不懂，这话为他们是隐秘的，他所说的事他们也不明白。耶稣将近耶利哥时，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，听见群众路过，便查问是什么事。有人告诉他，是那撒勒人耶稣经过，他便喊叫说，耶稣，大卫之子，可怜我吧。前面走的人就斥责他，叫他不要出声，但他越发喊叫说，大卫之子，可怜我吧。耶稣站住，叫人把他带到自己跟前来。当他来近时，耶稣问他说，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？他说，主，叫我看见。耶稣给他说，你看见吧，你的信德救了你。他立刻看见了，遂跟随着耶稣，光荣天主。所有的百姓见了，也都颂扬天主。